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啦！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继续讲添啊，废柴， 乜嘢都冇一样嘅， 讲嚟讲去，你 开会嘅时候系咁打 啦。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课金？ 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玉敏踢爆之说文解词》。今集嘅主题系文盲。文盲咧就系即系唔识字、冇读写能力嘅人，唔能够读书识字嘅人咧，就系传统意义上嘅文盲。至于嗰啲不能识别现代社会符号嘅人，或者唔能够使用电脑进行学习、交流同埋管理嘅人，就属于功能性文盲。嗱，识字量少、唔能够正常读写嘅人咧，通常就被称为半文盲。嗱，喺开放文明嘅国家咧，系冇文盲，半文盲咧都系绝无仅有。不过喺啲开发中国家或者啲第三世界咧，都仍然系有文盲同埋半文盲。21世紀的中國已經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仍然都有6000万文盲，半文盲的人數更加是無法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個人脫盲的標準是什麼呢？就是農民就要識1500個漢字，企業和事業單位的職工、城鎮居民就要識2000個漢字，咁就叫做脱盲啦。能够睇得懂浅显通俗嘅报刊文章，能够记简单嘅账目，能够书写简单嘅应用文，咁呢个就係嗰个脱盲嘅标准。嗱，中国位高权重嘅党政领导人就应该冇传统意义嘅文盲，但係功能性文盲同埋半文盲，我想在基层党政单位呢，恐怕都是所在多有。云南省简称田，在中国那些识字的人来讲呢，这个是常识来的。但是2016年年底做云南省代省长的阮成发，现在就是云南省省长了，在沪昆高铁云贵段通车典礼致辞的时候，将田粤铁路就读成震粤铁路，咁就引嚟不少网民咧就耻笑。喺2017年2月，呢一位云南省省长阮成发喺中国外交部同云南省政府联合举行嘅全球推介活动上边咧，将云南著名嘅美景抚仙湖就读咗抚幽湖。相隔1个月之后，阮成发在云南昆明五华山讲话的时候，又将饮沉止渴就读成了饮酒止渴。这些省级领导的文化水平原来只有小学程度。北京大学5月4日就举办建校120周年校庆，校长林建华致辞的时候，将鸿鹄之志就读成鸿鹄之志，莘莘学子就读成根根学子。这个讲话的影片在社交媒体疯传， 網民就封呢位北京大學校長做白字校長。擁有清華大學博士學位的習近平講說話是很喜歡引經據典，以表示自己有學問。去年七月，習近平在德國漢堡舉辦的 G20 峰會開幕演說的時候，將先秦史籍國語晉語四其中一句輕關二度通商寬隆就錯讀為通商寬衣。嗱，呢一句説話嘅意思咧，就可以話係減少關税、整息交通、促進貿易，就寬以待勞。嗱，今年四月咧，習近平喺呢個海南嘅博鳌亞洲論壇發表演說，談及擴大進口期間，將呢個中國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標，就講成中國不以追求貿易逆差為目標，順差就變咗逆差啊！唔怪得有中美貿易談判啦、啊。乾隆皇帝下江南嘅時候，經過江蘇蘇州嘅瓦碎關鎮，將鎮名就錯讀成為許碎關。由於出自皇帝金口，從此鎮名中的瓦字咧就變成許啦。習帝將通商寬隆就錯讀成為通商寬衣。咁中國人以後喺引述呢一句出自古籍國語嘅名句寬隆，係咪應該都要讀做寬衣呢？不久之前，中共老黨員八歲老人李锐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的文化水平很低，只有小学程度。顺言，多谢各位收看收听本节目，下集再见。